大家上午好，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全新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Jay Sean 和魏如萱的合作的一首新单，叫做 Friday 超展开。其实只要你的心是自由的，你会感觉每一天都像是 Friday 一样，第二天就要放假，这一天你一定要好好的度过。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呢？好像有一点点孤独，有一点点孤单。各位，还记得你上一次觉得孤单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吗？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次觉得孤单的时刻又是怎样的吗？可能是你迷路了，生平第一次你的小手没有牵着妈妈的大手。可能是你跟幼儿园的小闺蜜或者是小伙伴吵架了，眼睁睁的看着他起劲的和另一个人分享着八卦秘密，或者是跟另外一个人去玩游戏，而你只能在旁边孤独的看着。可能是你单身的时候，也可能是恋爱中的你几番妥协，最终无奈承认眼前人不是那个 the one。可能是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也可能是孩子小时候跟你吵架，长大又头也不回的离开家的时候。总之吧，好像我们越长大越会明白，孤单这两个字是我们一辈子都绕不过去的一个议题。有些人因为太孤单而觉得无法忍受，有些人呢却是享受孤单的状态。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在加拿大多伦多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位25岁的地图测绘员叫做 Marissa， 他发起了一项叫做孤单计划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向所有人征集他们的孤单时刻，并且最终盖起了一座虚拟的孤单公寓。注意，不是单身公寓，而是孤单公寓。这样的一个孤单公寓到底长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想一想自己的孤单时刻，然后稍后跟随泽华一起走进这座孤单公寓。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为 第一次听到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是什么时候？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还是曾经的《粉红女郎》那个电视剧？当时在那个电视剧当中，饰演结婚狂的奶茶刘若英，有一天呢，在自己的阳台，然后伸一个懒腰，看着天，突然间的哼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一辈子的孤单》。 一晃也是16年前的歌曲了，一辈子的孤单第一次发行的时候是在2002年，直到今天啊，16年过去，依然在有人觉得孤单的时刻还是会想要哼起这样的一首歌曲。当然或许也是因为你的年龄，当时这首歌曲对于你而言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这首歌曲当时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有一次刘若英坐着飞机，然后呢那一段期间她不停地飞来飞去的，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穿梭，看着一个一个的城市，然后刘若英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有目标有方向的生活，但是感情却始终是空白的。可即便是空白的，她也是希望自己像自己的生活一样，继续有目标有方向的去静静的等待着。所以在听这样的一辈子的孤单的时候，你即便觉得有一些孤单，但它其实是有一种小任性小叛逆在的，就算我一辈子孤单，我也一定要等到那个对的人。刘若英好像是跟孤单相处的比较好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一辈子的孤单这样的一首歌曲，当然现在还是非常年轻的状态啊。之后呢又有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样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也是一个挺特别的意境。好吧，说到我们的孤单公寓，先说一说这个孤单公寓的想法是怎么诞生的。最初的来源呢是由于这个创作人 Marisa 老板的一句鼓励，这位老板呢希望自己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去创造一个项目，当然这个项目呢得是有激情的项目，甚至啊老板也是允许他们的员工在本职工作完成的基础之上可以占用一些工作时间去进行这个项目。各位，这个老板也真的想得非常非常的开啊。于是呢在老板和所有的同事的共同的努力之下，以及每一天大家都在去想各种各样的点子的情况之下， Marisa 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孤单计划。为了这个孤单计划，他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孤单问卷。这个孤单问卷呢其实也挺简单的，只有四个问题。各位听好哦，这四个问题你的答案分别是什么？ Question 1， 你记忆当中第一次感到孤单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Question 2， 上一次感到孤单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Question 3，讲一次你最孤单的经历。 Question 4， 孤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太诚实的答案可能会让自己觉得有点伤，没有关系，这四个问题自己在内心深处好好的想一想，跟随李荣浩一起对自己太坦白一次。 再过一下天空就要变成红色，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已看不到你在，就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 买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罐，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搞得我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没有谁真的离不开，现在我就要把自己找回来。你的好我知道，我喜欢你微笑， 2013年李荣浩的专辑《模特》这张真的是让他声名大噪啊！这张专辑呢，也是为他赢得了很多的奖项，以及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太坦白》就是《模特儿》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仔细听下来，你也会发现是一个在孤单孤独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一首歌曲，能够听得到这样的一种男人的不善表达，听得到两个人分隔两地的两个人彼此的一丝迷茫，一丝无奈。包括有这样的一个情境，女人生日之后呢，独自喝酒切蛋糕的男人载着寂寞和想念写下了这样的一首《太坦白》。孤独有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去冷静地思考很多事情，有的时候却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难以承受。还记得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卷吗？问卷当中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记忆中第一次感到孤单的时刻是什么？上一次感到孤单的时刻是什么？讲一次你最孤单的经历，孤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太有共鸣吧，这四个问题一出之后呢，瞬间就让这位 Marisa 收到了7000个人的孤单问卷，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心事。我们来看一看哈，其中有一位24岁的叫做安德鲁的，他是这样说的，我在宜家里逛了2个小时，一个人，因为我根本不好意思开口去邀请任何人来陪我一起逛，最后呢，我吃了2个热狗，什么都没有买。还有一位52岁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说，我看着窗外，看着远处几栋楼里星星点点透出来的灯光，心想他们是谁呢？为什么也和我一样没有睡？一个一个故事读下去之后呢，玛丽萨发现12月24号25号这两天好像对于他们而言是孤单的重灾区。42岁的 Megan 说，19岁那年我父母离婚了，于是我独自一个人过的这两天。43岁的艾玛说，大概10年前的12月24、25号那两天，我非常非常的想家，但是却买不起回家的机票。43岁的 T 说，当周围人都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最孤单的不是你只有一个人，而是你身边挤满了一对又一对幸福的情侣和家人。好吧，这么多孤单的瞬间，这么多孤单的时刻和孤单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孤单， Never Let You Go。 这首歌呢也是 Kygo 跟 John Newman 合作的一首歌曲。 Motion's like summer, Never let you go， 不会让你走。带上音乐去旅行，也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感到孤单。Kygo 绝对可以说现在是当下最红的 DJ 之一了。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他跟很多歌手合作完成了自己的另外一张专辑，叫做 Kids in Love。除了有 John Newman， 大家比较熟悉的有 Jason Walker， 还有 One Republic Miguel 等等。孤单的时刻，把音乐声音开大一点，喝上两杯，然后尽情的舞蹈，去释放自己的情绪。 Dancing in Circles 来自于 Lady Gaga。 Dancing in circles.

雕演剧目展演、环境戏剧展演三大板块。计划将有55部剧目、100多场演出，在中戏实验剧场、首都剧场、保利剧院、长安大戏院等10多家剧场上演。今年的南锣戏剧展演季仍然会推出10部原创剧目，有反映非遗传承老北京手艺人故事的《旗袍》，反映改革开放40年生活变迁的《生逢灿烂》，反映老北京故事的《四合院中》《胡同12号》《鱼虫》等。与往年不同，今年邀演剧目展演板块共邀演经典剧目25部，包括话剧、儿童剧、音乐剧、昆曲、京剧、越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另外，今年的戏剧展演季还有戏剧普及方面的论坛“戏剧开讲”，也推出了观众写剧评活动，获奖的剧评观众可以获得免费观剧的机会，还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百姓提供15000张公益惠民演出票。观众可以关注戏剧东城微信公众号，选择自己喜欢的剧目和场次。最后，我们来关注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100多名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并于5月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4，各位，让我们仔细的倾听。听见下雨的声音的时候，你是觉得自在，还是孤单呢？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喽！听见下雨的声音。 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鲜明，白夜窗折射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摘星，想知道关于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摘星，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 小的时候，有些孩子可能会害怕下雨，害怕打雷，会害怕很多很多的事情。后来渐渐的长大了，开始慢慢的不害怕了。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自己变得成熟，自己变得坚强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只是自己习惯，自己适应了。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呢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之前的版本呢是魏如云演唱的女声版本。在2014年周杰伦的专辑《矮油不错》当中呢，他也是自己收录回来，然后自己带来了自己重新的翻唱的版本，当然也是自己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谱曲，方文山作的词。在周杰伦自己的版本当中，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一开始呢他是用一种低沉而有一种寂寞的孤独感去吟唱着，这样的浅吟低唱呢，仿佛是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了他们的爱情的回忆现场。而到了副歌部分呢，却仿佛是在内心深处呐喊着对于爱情的追忆和不舍，那种唱腔充满着非常强的戏剧张力，也因此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动容。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各位还记得吗？就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位25岁的朋友，他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叫做孤单计划，然后做了一座虚拟的孤单公寓。注意啊，这个孤单公寓整个全部都是虚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为了这样的一个孤单公寓呢，他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关于孤独的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呢，也是让很多人立马给出了自己的回馈。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回答问题的小朋友，今年14岁，他回答的问题是，你记忆当中第一次感到孤单是因为什么。小朋友答案是这个样子的，大概6-7岁的时候，某天早上我睁开眼，听到我父母在屋外吵架，我哥哥在一旁疯狂的大吼，我妹妹一边沉默，我感觉自己像一座孤岛，我意识到生活也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快乐，不会再像从前一样无忧无虑了。这样的回答，这样的答案有很多很多。有时候听到这样的答案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内心会咯噔一下。如果他一直有爱陪伴，多好。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 你该知道这样。 宗盛慧眼打造，张信哲的经典代表作品《爱如潮水》。1993年面世的时候呢，就掀起了华语乐坛的巨浪。之后在2016年的时候呢，张信哲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歌时代》。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九首张信哲非常喜欢的作品，其中包括大家很熟悉的《滚滚红尘》，然后王力宏的《流泪手心》，为你我受冷风吹，我多么羡慕你亲爱的小孩等等，以及一首自己的作品，就是这首《爱如潮水》。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跟原版相比轻快了很多。这个版本呢就叫做清流版，轻快的轻，流动的流，清流版。选择呢是以吉他为主，极简的乐器配置呢，让我们聆听的时候完全的聚焦于演唱者，也就是张信哲的口气和情感。带着记忆中张信哲清亮的歌声和标志性的唱腔，但是诠释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张信哲将年轻时候的外放和呐喊转化成了一种内敛，所以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们仿佛感受到的是心痛过后的情感内化成了一种淡然的悲喜交集。就像是有人经常会说，当你走过千山万水之后，你感受到的是永恒的平静。所以这样的表达也体现出来了之后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张信哲，他对于经典情歌全新的诠释。这样全新的诠释是一种最自然的表达。同样的自然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新歌，就叫做自然。 当我从美梦中醒来，我想穿什么就什么，生活就该简单过。卸下所有伪装的我，不带妆从街头走过，啊，头发凌乱算什么？ 台上的 Tia， 现场当中的 Tia， 好像永远都是红唇，非常自在的享受音乐，跳着自己的舞蹈，唱着自己非常好听的歌曲。在很多的比赛之后呢，终于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Tia 的演唱简直是太棒了。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 Tia 也是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 Tiara，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自然，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的专辑名呢翻译过来叫做冠冕，也是 Tia 给自己的一份礼物，感谢她见证了更好的自己。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座虚拟的孤单公寓。在这座虚拟的孤单公寓的最下层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设有了3家非常有寓意的小商店，其中第一家是外卖餐厅，第二家是便利店，最后一家是药店。这三项大家仔细想一想都可以发现是独居的孤单的人完全离不开的便利设施。生病了有药可医，半夜饿了立马就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饭，然后急需什么生活用品下个楼就可以买到了，可以说是不少都市人对于宜居的最低标准了。在小商店的最下面一层呢，会看到有两个按钮，一个写着说出你的故事，另外一个按钮写着是找人聊聊。别误会，不是让你找其他远在天边的孤单的小伙伴聊天，而是为你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这也是 Marisa 在孤单计划当中她最想完成的另外一个使命，除了让孤单的人可以找到倾诉的出口，还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孤单的时刻，来到酒馆当中喝上两口，约上你自己喜欢的朋友，随便的讲着自己的心事也可以，瞎聊一聊。 Moving on and getting over, I'm not the same it seems to me, cause you've been gone, I'm growing older, but I still can't seemAnd I do believe I feel you all the time. Moving on and getting over, and not the friends that you used to be.So long since I've got to hold you,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And I do believe I feel you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Tell me I can have the fact you love me to hold on to.I can keep the door cracked open to let light through. For all my running, I can't understand. I'm one text away from being back again. But I'm moving on, and I'm getting old. I'm getting old.Just goes to show you that I still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And I sure would like to see you one more time.很舒服很惬意就对了。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John Mayer Moving On and Getting On。 就像在面对采访的时候呢， Marisa 说道，孤单就像是一种疾病，